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2月23日星期六的晚上10:50咁啊，今晚咧嗱，电话号码继续全面开放8191204731130条线嘅吓。咁啊，喂嗱，即系我哋头先就试咪啦，系咪？冇办法啦，就讲咗呢个长毛贼就即系盲撑呢个新移民啦，系咪？ 系。 嗱，咁呢条贼头皮咧，2004年参选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话要帮呢啲咁样嘅即系新移民咧，就要争取呢一个嘅。即系福利噶啦，就话要将嗰个嘅七年嘅限期咧，就褪翻落去一年吓、啊，即系嗰、那个攞嗰、那个所谓成年综援嗰样嘢。咁咧，当年咧呢条扑街咧都60000+嘅，就证明咗一样嘢系咩咧？就啲、是、市民咧系唔捻睇政纲噶咯，乱齐勾头嘅系。所以你香港搞普选，我都好有疑问噶。呢条捻样当年攞66000+噶，都系 啊。 零四年的时候啊，因为有个钻石名单嘛，就由刘慧卿啊、郑家富啊、汤家华啊，吓咁啊，成扎人，仲有黄成志啊，咁佢就输咗啦嗰届，咁啊排一条队，另外一条队咧就系呢一个嘅长毛贼，喂呢条友我攞60000+噶当年，吓、啊、咁、啊、所以即系证明一样就系啲市民系唔捻睇政纲咯，我系由嗰阵时已经知噶啦，吓、啊。所以我從來不講嘅。 嗰陣時佢嘅形象走出嚟係好好 fresh 嘅， 係 好唔同噶嘛，同嚇同嗰啲人佢係堅持又話要著恤衫啊、牛仔褲啊，咁真係有啲人 buy 佢嘅。 因為咧佢個形象搭夠咗啊，啲人就第一啲人就唔撚睇字，就睇嗰個形象嘛。哇！呢條友又留長頭髮啦，嚇又著牛仔褲啦，又著恤衫啦，又唔打呔嘅喎，即係好似嗰個形象咧好基層啊，好似真係為民請命咁樣喎。 好突破啊！嗰陣時嗰個年代好興突破個框框啊，嗰啲廣告都係咁嘅。咁佢就真係做咗一樣嘢出嚟，係啊，真係唔係著西裝嘅喎，唔係講英文嘅喎，啊，可以係好似一個基層咁走入去嘅喎。哇，咪講得好好啊！ 咁好啦，佢當陣時即係有個突破啦，比起嗰班所謂傳統嘅泛民，佢就係所謂嘅即係激進派啦。當年嚇佢為唯一一個啦，咁佢咪食曬成個盤咯，係咪？嚇、啊！但係足以證明一樣嘢就係、是，啲市民都係唔睇政綱嘅。我都要話，你事實上如果你見到佢話爭取嗰啲嘢，喂，佢都係攞到選民嘅授權噶嘛，係咪先？當日佢已經有寫出嚟，佢喂，其實梁國雄愛國愛新移民呢樣嘢係由 Day One 開始都冇呃啲市民嘅喎，嚇、啊！直到呢一刻。佢真系话反大湾区，我就觉得佢扮嘢啦。你不嬲都支持噶嘛？呢啲咁样嘅中港融合嘅系啱唔啱啊？ 大桥嗰度影相系咪？翻去珠海度 系啊？喂，你又讲珠澳大桥啦，吓、啊、有呢个珠海嘅考察啦，系咪？又去深圳公安局啦，啊、喂，好多啦，已经系，即系你不嬲都系支持呢样嘢嘅，你咪继续系嘛支持落去咯。喂，唔需要惊噶，你哋社民联同埋工党。一向都講嗰句説話就係話唔需要為咗個選票壓力而去有所退縮有所畏懼噶嘛，咁你咪繼續去撐新移民咯，係咪先啊？唔好講話撐新移民啦，連賓妹你都撐啦，當年登個廣告出嚟喺《蘋果日報》全版嘅廣告，嗱你夠膽你話冇啊？梁國雄，我即刻喺個 Google Drive 抄翻出嚟。喂，當陣時係社呢個陶君衡就係、是、做社民連個主席嘅。喂，不嬲啊！你班友啊，就手指咬出唔咬入，就专撑啲新移民啦、啊，专撑嗰啲咁样嘅，即系外佣啊，居港权嗱、啊，呢、這个 exactly 系社民联嘅政纲嚟噶，系支持外佣，系发放呢个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系俾呢啲外佣噶，如果住够七年，嗱、啊、呢、這个系社民联讲噶，嗱唔好扮嘢啊，睇捻到你实啊，屌你老尾真系。喂，你成班友就系咁样嘅，所以佢话啊，香港需要800多万人口，即系阿周洛恒讲啊，话香港咧系容纳到噶800多万人口。喂，呢、這个我唔会系意外噶，因为呢啲不嬲都系佢哋即系所倡议嘅嘢嚟噶嘛。到香港有800多万人嘅时候，佢话香港其实容纳到1000多万嘅咯，冇所谓噶。佢新 属啊， 系咪先？ 同北新港嘅一样咯，即系同当年系嘛？ 系啊， 一